煤改清洁能源工程，创新监管手段，保持高压执法的态势，同时也是强化顶层设计，抓好了统筹协调，强化责任监督考核，严格落实责任制，全力打好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好，感谢收听空气质量播报。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1和6。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那么，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本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能见度不错，气温有所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到20度左右，大部分时间感觉舒适，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凉意很浓，早出晚归的朋友应该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75%。白天的最高气温2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8度。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本市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关注一下。莲石东路莲芳东桥的东侧西向东有事故，衙门口桥到青塔桥进城方向目前也是车流比较集中。 韩美林的艺术世界，走进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坐落在通州区梨园文化主题公园内，这里展现了韩美林怎样的创作人生，一幅幅作品背后有着什么样的艺术情怀和传奇故事。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北京韩美林艺术馆。第一道题就来了，全国一共有几座韩美林艺术馆呢？ A 2座， B 3座， C 5座。 今天呢，又来到了我们周五博物馆有范儿逛系列节目的时间了，我们要带您来到北京韩美林艺术馆。那么刚才出的这道题就很有意思了，其实全国是有好几座韩美林艺术馆的，我们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那您知道全国一共有几座韩美林艺术馆吗？2座、3座还是5座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昨天是2019北京世园会倒计时200天，在200天倒计时来临之际，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事务协调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世园会票务政策以及园区工程的最新进展。来听本台记者刘聪的报道。 2019北京世园会平日普通票价格为120元，价格最高的全程票为500元。北京世园局副局长王春成说， 北京世园会平日票价为120元，指定日普通票价为160元，全程票价为500元，平日票价优惠价格为80元，指定日优惠票价为100元，预售期购票的游客享受一定程度的优惠。 此外，园区工程也全面进入冲刺收官阶段，园区建设基本成型，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事务协调局副局长叶大华说， 目前北京世园会园区公共绿化景观乔木灌木种植完成90%的工程量，主要场馆正在进行内外装修，11月份将转入布展和收尾阶段。 在交通方面，新建的兴延高速和延重高速平原段年内可以竣工通车，届时世园会将形成3条高速、1条城际铁路、周边13条道路、全方位公交保障的交通体系。延庆区副区长吴世江说， 那么明年世园会大家到延庆游世园，首先呢大家可以采用轨道交通，乘坐市郊铁路 S2线，第二个方面呢可以乘坐现在的从德胜门到延庆的919。在此基础上，我会在开通从市区到世园会园区的世园专线，目前初步选了安河桥北、四惠、苹果园，到时候至少不低于8个点始发到世园会的园区。此外，我们在世园会的园区周边设置了10个停车场、2.2万个停车泊位。 此外，在世园会倒计时200天之际，还首次推出了3条精品旅游线路，包括美食美舍畅爽游世园会、慢品慢游养生游世园会、欢乐时光亲子游世园会，将自然风景园林与人文相结合，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亲子养生的好去处。 哎，我们来继续关注资讯。喜欢漫画的朋友请注意，2018悟空杯中国国际漫画大赛近日在北京开幕。本次悟空杯以中日韩三国为重点赛区，征集能够通过漫画向世界讲好中国或者参赛者所在国故事的作品，并搭建参赛者与各国动漫企业的合作平台。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也是日本著名漫画家手冢治虫诞辰90周年。手冢治虫创作过孙悟空和阿童木握手的漫画，经许可，本次大赛特别设立了手冢治虫90周年纪念奖。目光转向杭州，充满诗意的绘画，风格隽永的散文。作为中国现代文艺史上杰出大师，丰子恺在多个领域的造诣都是非常的精深。此境风月好，丰子恺诞辰120周年回顾展最近在杭州西湖南山路上的浙江美术馆开幕，展览共展出丰子恺作品125件，他的诗友作品72件，珍贵文献120件，展现了他在文学、绘画、音乐等多方面的成就。今明两年注定是现实题材主旋律作品的繁盛之年，这一点在10号开幕的2018年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上可见一斑。启航、一号文件、那座城、这家人等10部展现改革成果的精品力作集中亮相。电视剧《启航》讲述了新任市委书记曾艳来克服万难进行产业优化升级，引领渤海市走上全新发展之路的故事。而一号文件讲述了一个农村三代人的奋斗历程，那座城这家人以唐山为背景，从城市的沧桑巨变折射出国家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成长史。再来关注电影方面，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昨天起到20号在山西平遥古城为影迷带来全球佳片。本届影展展映影片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43.4% 为全国首映， 98% 的影片为中国首映。今年的开幕影片和平遥之夜影片都选择了女导演的作品。开幕影片《半边天》有5位分别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女导演，分别以当代女性情感与社会为主题进行创作。平遥之夜影片则是中国第5代女导演刘苗苗的新作《红花绿叶》。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马拉松爱好者请您注意，2018摇滚马拉松北京站明天鸣枪开跑了。作为世界知名的路跑赛事品牌，摇滚马拉松迎来了20周年，如今已成为全球参赛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马拉松系列赛。2018年在中国继广州、罗平、成都之后，北京站也将在明天开跑。接下来还有1月17号的上海崇明摇滚马拉松，11月25号摇滚马拉松重庆沙坪坝站继续接力，为马拉松爱好者献上一场场精彩的赛事。想拥有一块月亮上的石头吗？机会来了。从昨天开始，美国一家拍卖公司开始为期1周的网上拍卖，为一块 5.5 千克重的月球陨石寻找新主人。预估拍卖价在50万美元左右，约合340多万元人民币。 这块陨石可能在几千年前月球遭小行星撞击时坠落地球。这块月球陨石由六块不同部分组成，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是 2.7 千克。鉴于网上拍卖向公众开放，除了各家自然博物馆之外，私人收藏者也可以竞拍这块月球陨石。很多养猫的朋友会戏称自己是铲屎官，有没有想过照顾猫咪也能够有个高大上的称号“猫长官”呢？俄罗斯的小镇，泽列诺格拉茨克最近发布了招聘启事，寻找合适人选出任镇上的猫总长官，负责照顾镇上70多只流浪猫。镇上会给他配一辆自行车并发放制服，每个月有权支配5700卢布，约合590元人民币，为流浪猫提供食物挠痒痒。这是俄罗斯沿海的一个海滨小镇，有意成为最受欢迎的喵星人欢迎的城镇。人们在镇上竖起猫的塑像，还把猫的形象添加到镇的徽章上。借贷最近在英国剑桥郡东部小城伊利成了新鲜事儿。这个借贷不是向银行借贷款，而是借用装东西的袋子。借贷活动由当地旅游部门推出，除了鼓励约20000当地居民弃用塑料袋改用可循环使用的布袋，他们还在市中心准备了500个布袋免费借给到此旅游的游客。活动负责人说，希望借贷活动能够让这里尽快成为没有塑料袋的城市。您平时喜欢穿棉睡衣还是涤纶睡衣呢？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穿毛睡衣能够助人好眠，包括入睡快、睡得沉、睡眠时间更长。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做了两项睡眠实验，结果显示穿毛睡衣的平均比穿棉睡衣能多睡7分钟，平均入睡时间是11分钟，比穿棉睡衣的也会快4分钟。而穿毛睡衣的人睡眠质量同样高于穿涤纶睡衣的人。这种情况在年轻人和年老的实验对象身上都存在。考虑到研究是在澳大利亚进行的，是不是那儿的人更习惯于毛料这种质地呢？有兴趣的朋友你也可以试一试哦。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要给电动自行车上牌的朋友请注意，不用着急这两天去扎堆办了。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11月1号起施行，这一周呢，有不少朋友就扎堆前往交管局的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电动自行车上牌手续。市交管局昨天表示，现有的电动自行车上牌工作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4月30号，所以朋友们不用这几天集中去着急办理了。2018北京女子半程马拉松赛将于本周日上午在丰台园博园及周边道路举行，比赛线路届时将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专55路、994路等6条公交线路将分别采取临时停驶、扩大间隔和区间甩站等调度措施。朋友们可以拨打公交服务热线96166查询线路调整详情，尽量避开比赛时段和路段，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最近去往济南和上海的朋友请注意，铁路部门增开了北京南到济南西和上海虹桥的高铁列车。10月13号到15号以及10月16号到31号，北京南到上海虹桥间将分别加开高109次列车、高127次列车。10月14号北京南到济南西加开高339次列车。金秋十月想去欣赏落叶美景的朋友注意，最近来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的15家公园和风景区承诺要落叶环扫，为市民留出一条彩叶观景带。目前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红叶变色率已经达到了60%，另外落叶环扫有望将今年北京的金秋彩叶景观延长到11月下旬。第二十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今天开幕了。本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以乐会中西时代新生为主题，在为期近3周的时间里，也就是说从现在到26号呈现21场精彩演出，其中包括集全舞台、半舞台、浸没式原创、音乐剧场等形式的歌剧作品5部10场，交响音乐会6场、室内乐1场、默剧3场、电影音乐会1场。同时将举办13场公益活动，包括公益儿童音乐会、大师班、工作坊和歌剧讲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周五文化范儿的博物馆有范儿逛，带您去逛一逛北京韩美林艺术馆。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韩美林艺术馆的馆长助理田丽以及顾问田达志。那么刚才呢，二位也给我们介绍到了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里头馆藏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有这个书法的作品，还有这种什么佛像啊陶瓷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门类，估计今天这一个多小时的节目是说不完了。我们挑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网友大黄说，我在很多城市见过韩美林先生的大型雕塑，都非常的有特点，在展馆里也有大型的雕塑展示吗？其实我们刚才给大家出的第二道题就是关于韩美林先生的城市雕塑哈。说到这个城市雕塑，一般都是体量比较大，它会放在城市的室外的是吧？那么在咱们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有一些什么样的韩美林先生城市雕塑的这个作品，比如说或者是样稿或者是小样展出吗？ 城市雕塑的话，那基本上都只能是小样在展厅里面展示了。 一般会有多大呢？城市雕塑一般都？ 韩老师雕塑的话基本都在50到70米之间。 哇， 高，50到70米高啊。 都是地标性建筑。 那真的是。 那像他是最近新完成了一尊雕塑，是给湖北荆州完成的一尊叫关公像。那么这个雕塑在国际上也是引起了一个特别大的反响。有很多外媒啊，他就这样评价，就说中国建造了一尊令人难以置信的新的史诗般的巨型古代战神雕塑。 有多么巨型呢？ 68米高。 哎呀天哪。 田老师他去过现场，当时在建造的时候，您可以谈谈感受。 因为这个雕像呢实际上给人感觉还是很震撼的哈，因为当时我们住的那个酒店离它还有一段距离。站在那个酒店的窗户里看的时候，远处看的时候，就觉得它比这个酒店还大。 你想想啊，将近70米高了，那得有20多层楼了是吧？ 是 一般房子层高最多也就3米嘛 是 吧？三米，这70多，这可不是20多层。 看到他那些构建呢，比如说关公拿的那个大刀 啊， 他那个刀的刀杆儿。刀杆实际的粗比我们的那个圆桌还要粗很多。 哇！ 据说当时往荆州运这个杆的时候，这个当时的荆州士兵都很奇怪，说这个是什么军事设备？这不导弹吗？就因为很长。然后这个整个这个关公呢，就是他是有韩老师把那种风，就是风和山的概念运进去，都在这个雕塑中表现 结合在一起了， 所以他那个战袍是被风吹动的感觉。 哎呦， 关公自己是这样， 石头的雕像还能做出风吹动的效果， 对，迎风而立，然后这种像山一样屹立在那儿。所以这个雕塑的这种感觉，因为关公对荆州，对于关公来说是有着重要的一个意义的哈。这时候你看我们有航拍的那种效果啊， 必须得航拍才能出效果。 对对对， 是吧？ 当时我站在这个关公的肩膀之上，我感觉我这个身高还没有关公的耳朵大。 哎，他这个能上去是吧？这雕塑？ 当时没建好的时候还是能上去的。 搭了架子， 对，搭脚手架， 一上去腿都软了吧？得。 上去往下看，就是真是腿都软了。 真的是，你想，因为你要站在他肩膀上，也已经站到有60米左右了。 对对对对，啊，基本上我的人的高度就和他的耳垂差不多大小。 您一说这个迎风而立，就是他还真是不只是这个，这个衣服飘着，这个人的这个姿势也是迎风站着，然后胡须啊什么都是有 飘动的感觉。他脚下的这个基座实际上是一个剧场，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整个雕塑有多大了。 一个大剧场，就是他脚下垫脚的那个石头的大小。 对对对。 而韩美林先生他不仅是给国内的很多城市做过雕塑作品，而且还把他的作品带到了国外的城市当中哈。我了解到也是一座奥运城市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是比较早期，是在96年的时候，也是为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所专门设计的。 那是一件什么作品呢？ 舞龙钟塔是把这个龙，中国传统的龙的形象和这个时钟的形象还有运动的一些元素做在了一起，花岗岩和青铜共同使用的，好像是。 那么这是他这个雕塑作品。咱们在这个就是现在的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还能够看到哪些雕塑的作品呢？ 还有就是给广州白云机场做的雕塑叫五云九如，也是个小稿。这尊雕塑呢，它是实际啊在广州那个高就是白云机场的那个高速路上。实际是78米长。 哎呀天哪，78米长啊。 对 啊， 就是你进出机场的时候都是从它一